各位观众你好，我是梁锦祥，咁我是 MyRadio 嘅台长啦。咁我主持嘅节目咧系多到我自己都唔记得嘅。咁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 MyRadio 系好需要大家长期嘅同埋稳定嘅支持。咁呢个支持咧，其实要体现喺嗰个月费上面嘅数目吓。咁所以咧，我就喺度呼吁大家咧，继续系交月费俾 MyRadio。特別咧係之前我個人所負責同埋有份主持嘅節目，多謝大家。 而家已經係月尾啦，你交咗月費未咧？未交嘅話，就請到 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揀選你想撐嘅節目。預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欢迎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 Johnny， 我是比亚， 啊好， 喂，咁我哋而家到咗呢个 post Trump 嘅世界啦， 系啦系啦， 咁系啊， 新秩序啦，已经开始咗， 系啦，咁我哋喂讲下先，我哋终于吓，即系香港研究社终于成功地安排到同教主有个 forum 啦，咁就系11月30号 ，yes， 喺呢个多伦多大学 系啦 嘅叫咩 啊，好荣幸可以邀请到啊。玉敏教主 先生，教主啦，教主嚟到多唔多同即系同學仔見面啦，嚇咁就係11月30号10点半喺呢個多倫多大學 OISE 5240五樓嘅，真係搭 lift 上五樓嘅， 係啊係啊， 喺聖 George Station 有個出口直接出 OISE 嘅， 同埋亦都有得泊車嘅樓下，係啦，好方便嘅咁。即係到時如果嚟到嘅朋友記住嚟啦， 朝早啊記住嚇，星期三， 係啊， 星期三朝早。OK OK， 咁 佢話係咪會做埋節目㗎？佢即係同上埋嚟，佢冇應承到。 哦，嚟做節目誒，佢冇啊，不過、 okay. 不過就即係嗰晚 我哋都有邀嚇，我哋有邀請佢，不過佢其實嚟幾日嘅，嚟四日，所以好喺啲時間好緊湊， 好緊湊嘅。 係啊，不過叻啦。UT 嗰個就大家記住嚟啦， 仲有當晚宴啦， 係咁晚宴就自己報名啦，上完 Facebook 係啊，自己 send email， 係啊，自己 send email 話係啦 ，OK， 咁樣咧就即係 Trump 贏咗，好多人就話要嚟加拿大啦。咁點解嚟加拿大咧？因為加拿大即係公認係一個比較左派，即係比較所謂所謂自由啲嘅國家， 所謂包容啲， 所謂包容啲嘅國家， 即係對於一啲嘅嚇，佢哋所謂嘅一啲嚇左交嘅理想，係喺加拿大係比較嚇比較實現到啦，叫做 即係另一個方法睇就係、是、即係加拿大一個公認嘅左交嘅國家啦，係 啊， 係咪？咁 左交唔會認真係左交嘅，佢覺得自己就係正義噶嘛， 係啊， 佢覺得自己所講嘅嘢係啱，唔係。就咁講嘅，即係左交嘅嘢咧。左交其實講嘅嘢係啱嘅，我都認同嘅。即係我唔係話想點樣，即係左交講嘅嘢一定係啱嘅。如果唔係，佢哋都唔會叫左交。左交點知為之交？即係點樣左交點樣係交咧？係因為佢哋講啲任何情況都一定係講啲一定啱嘅嘢，而佢哋唔理嗰個情況係點樣，都一定係講啲一定啱嘅嘢，等你駁唔到佢。但係嗰樣嘢係咪真係 apply 落嗰個情況咧？即係佢哋所就係、是、所謂嘅離地咯，即係佢哋就係攞一啲天花龍鳳嘅嘢，一定係啱嘅嘢，就搭出嚟講。 跟住又掟一堆 term 咯，掟一堆 term 俾你， 挑戰咩嚟嘅？ 然後佢講一定啱嘅，即係你反對嚇種族主義、反對性別歧視啊嗰啲，反對即係嚇恐同啊嗰啲嘢，一定啱㗎。係 啊， 係咪先？呢啲嘢你冇，你唔好話呢啲係錯嘅。 佢會將啲好細微或者基本上係冇關嘢咧，就扭曲，跟住再無限放大。 係啦，係啦，但係佢嗰啲嘢係即係呢啲概念係啱嘅， 係啊， 冇錯嘅喎。只不過係佢哋捉得呢啲概念，任何地方都用咗佢落嚟，然之後無限放大，然之後仲嚟去攻擊對方。係 啦， 呢個就係為之左交啦。 嗱，咁左交咧，喂，原來有英文嘅喎。 嚇！係啊係啊係！呢個都係今個禮拜我揾揾料嗰陣先發覺，原來即係不嬲，原來有個 term 嘅。咁我哋即係所謂之前香港好鬼中意用 lefter 呢個字啦，但 lefter 呢個字都係香港出嘅。而喺國際社會上其實本身有個字用緊㗎啦，就係、是、叫做 SJW 啊。 SJW 是什麼？ 即是 Social Justice Warrior， Social Justice Warrior 即是社會正義戰士， 是啊， 跟土地正義聯盟呢， 即是 字眼呢，這麼相近都是那些人來的。 是啊，不是 Social Justice Warrior 是人笑他的，笑他改的，笑他那些人改的，就好像左膠那樣，是國師改的， 不是，就是笑他那些人，就是用他的 term 來 處理。是啦，Social Justice Warrior 就是對一些社會，對一些社會狀況很有意見，就不斷地 voice out， 但其實他說的東西根本上就是，根本上就是不是很，咁就係攞嚟攻擊人嘅咯， 即係 攻擊人唔符合佢嗰套所謂正確嘅概念咯， 即係左交 KOL 啊， 係啦， 即係直情係左交 KOL， 係啦係啦， 咁佢即係呢啲咁嘅 SJW 咧，就好多 trade 嘅，即係例如就係最中意 quote 啲咩所謂名人講嘢啊，跟住狂講啊，跟住之後就覺得自己好威啊， 嗯嗯，仲有係人哋講啲乜，即係是但講一句嘢或者講一條少少。是即是有位俾你入嘅，你就話人哋係 racist 啊！ 即可以咁，即係 話人哋係 sexist 啊！ 舉個例子啊，我就譬如我話一個白人嘅男仔好靚仔， 係 叫哇，即係哇佢好靚仔，Brad Pitt 好靚仔咁樣，跟住佢就會話點解你覺得 Brad Pitt 好靚仔？你咪因為覺得佢係白人，所以佢好靚仔啊？即係如果佢係一個黑人，你會係咪會話佢唔靚仔啊？即係佢會可以將一句好簡單。基本上是 冇恶意一句说话，佢就打，佢就攞嚟攻击你咯。 系啦， 系啊，系啊，就系咁咯。即系嗱，即系好似嗰女权主义者咁啊，即系嗰啲好极端嗰啲好胶嘅女权主义者咁样啦。嗱，佢如果听到我哋咁样讲咧，就一定系话我哋话嗱父权主义噶啦。 我哋一標籤佢係女權主義者咧， 佢就會話我哋父權主義，同埋因為我哋係兩個男人喺度講呢樣嘢，所以就一定係父權主義噶。 佢亦都會話我哋 本質， 我哋嘅節目肯定係 sexist 嘅。 係啦，無論我哋講啲咩嘢都好，佢哋已經係會，佢哋一定係會嚇標籤我哋為父權主義。無論我哋講乜嘢都，無論我哋撐佢哋都好，因為我哋就係一個男人就係原罪，就係父權主義。即係佢哋。咁嗱，例如我喺度講話，哦，有啲女權主義者，佢哋嚇，即係對於少少嘢就好咩啊？就對於話，哦，點解呢個人，即係點解我哋要選個男人出嚟啊？點解嚇啲點解即係好似美國總統、美國選舉咁樣，我點解選 Trump 啊？你又係咪嚇 sexist 啊？點解唔選希拉里啊？即係唔選希拉里就係 sexist。 喂，但 係 你如果選希拉里咧，你話哦，我選希拉里，因為我想美國有個女總統，跟住佢就都話係 sexist 嘅喎。即是他说哦，是不是因为他是女人所以 你揀 他，你觉得他很劲啊，是不是女人 不 行、啊、 哇你玩晒啦。 即是他可以即是绝对可以这么说，而这些这样的所谓他的论述呢，我是即是周不时都听到的。 同埋我上个礼拜我都看到一个很鬼怎么说呢，很有趣的一篇文章。那篇文就是讲緊，即是不知道虚构地真实的，就是讲话即是一个故事来的。就講有個人搭 TTC 啦，咁佢就見到即係有個唔知邊個國籍嘅男人咁樣，有個可能是但菲律賓人咁樣，咁佢有個老人家好唔舒服咁樣，跟住之後有個俄羅斯人就唔知點樣啊，俾又扶佢坐低啊，跟住有個唔知亞裔人又俾啲藥佢食啊咁樣啊，好似有唔同種族嘅人就喺度幫佢咁樣，跟住即係 whatever 啦，總之即係 detail 位就一定啱噶啦，但係即係我記得係咁上下。總之個 main idea 就係話，哦，佢喺地鐵就有好多有個人，有個老人家唔舒服，咁其他人就伸出援手就，但係佢好 emphasize 係每一個人係咩國籍嘅， 係 咁一篇咁樣嘅嘢出嚟，啲人一睇到個套版印象就係，哦，哇，係即係嚇多元文化喎，係咪先？每個文化嘅人都係嚇，都係嚇，大家都係人類咁樣伸出援手咁樣。 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常，即係可以係一個好客觀嘅描述話。 係啊， 因為你諗麥當勞多係一個根本係一個好多元文化。 但係講真，即係你點解要咁樣去標籤人哋咩國籍咧？我一睇就覺得，哇！其實你根本上係想 over emphasize 喺即係好鬼多元文化呢種所謂嘅嘢度，但係其實你咁樣講，你只不過係即係你點解你要話明人哋係咩國籍啫？即係你其實你就係想， 即都係人，都係 大家都係人啫嘛， 都係多人住嘅，多人都係人。 如果你真係唔係想種族歧視嘅， 其實唔應該， 唔需要標籤人哋係咩人啦，你就咁話人哋係是但有個人，有個年青人咁樣。 或者有個普通嘅市民佢出去幫人咁得咯。即係點解你要標籤人哋係咩國籍啫？即係你除非你係特登想懶係講到好似哦好多人文化每個國籍都有好人咁，梗係每個國籍都有好人啦。但係即係你即係你唔想種族歧視嘅話，你首先你就要將種族呢樣嘢嗰個圖畫印象去拎走佢啊嘛，而唔係你不斷咁樣 emphasize 呢樣嘢。 即係 John Lennon 都有嚇 Imagine 呢首歌啊，咁即係 Beatles 基本上當年係俾嗰啲嚇左翼青年係捧到為上帝啦。咁即係 佢亦都係俾人暗殺啦，俾歌迷殺 啦，咁就即係頭先啊 Johnny 講嘅嘢咧，就可以構成一樣嘢咧，就叫逆向歧視啦。 嗯。 咁樣即係其實逆向歧視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多唔多？多唔多大學啊？仲以為多唔多大學就有位勇士啦、啊？直情。 哦，係啦，即係首先講翻先，即係點解我哋其實我哋講咁多嘢鋪陳啦，講左膠，講一啲嚇。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這些所謂的、啊、大愛包容、啊、反歧視、啊、反種族歧視、啊、這些所謂的這樣的概念，其實就是源自於我們想講、一個其實我們應該一早就要講的，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啊、一直都沒有這個觸覺、啊、是我們不對的，即是我們一直沒有這個觸覺，即是我們知道有這件事， 知道這件事，不過 那時大概就10月中、10月尾都發生的即係呢個咁樣嘅 controversy 咁樣，咁我哋其實即係我哋係好應該喺我哋節目講嘅，就唔知點解留到而家先講。咁係咩咧？就係、是、試完有個 Bill C-16 啦 ，Bill C-16 就係、是、想去 amend 呢一個嘅 Canadian Human Rights 嗰個乜鬼嘢，唔記得咗。 總之有一個即係人權 憲法，就想。改即改改 加多啲 加一樣嘢，就加咩咧？加話即係性別，哎我都唔知點樣形啦，我都 構成點樣構成一個侮辱， 係啦，點樣構成一個hate speech？hate speech 啊，即係侮辱性啦。咁 hate speech 咧係 咁本身有啲咩？本身有係啦，本身有啲咩？即係嚇 種族啦、 黑人啊嗰啲 文化啦、 種族啊對佢哋嘅 膚色啦、宗教啦，即係嗰啲 係啦係啦，咁啊 OK 啦，正常啦，咁樣人權法係咪？咁佢話要 amend 咧，就係 amend 咗佢，就加埋一個所謂嘅性向歧視啊。 性向歧視咧，其實本來已經有噶啦。 係， 但係佢再加一樣嘢，就係譬如你 Johnny， 你覺得你自己係女人， 嗯 ，OK， 咁我叫你唔用 he， 即係唔用 she， 但係用 he 咧， 係， 即係我唔 Q 知啊嘛， 係。 咁我話你哦 ，Johnny 啊，佢即係廣東話冇嘢問題啊，英文就 he 啦，即係廣東英文就哦 he 乜乜乜乜啦。咁如果你覺得我係冒犯咗你咧，係咁咧， 我可以告你， 你可以告我噶。 係啦，係咩㗎？係 hate speech 嚟㗎，hate speech 好大罪嘅。係咁樣，咁即係就係話，即係如果一個人佢即英文有 pronoun 咯，首先即係想講一講呢樣嘢。pronoun 係啲咩 ？pronoun 係就係 he she it 嗰啲啦。咁啊，仲有 plural 嗰啲 they their them 嗰啲嘢啦。those 啊嗰啲咯。而所謂嗰啲嘅即有啲人啦，有啲人啦，佢哋係可能係會 identify 自己係唔係佢哋出生嗰個性別。 嗯。 咁即例如一個。即係你哋唔好好簡單咁樣覺得，哦，就係、是、可能有啲人一出世女人 identify 自己做男人，或者有啲人係男人identify做女人，唔係淨係兩種咁簡單嘅。我自己都搞唔清楚，不過盡量啦。 嗱，你 盡量啦， 你讀醫啊，有學過呢啲嘛？ 嗱，即係有啲人會話自己係一出世女人，但係有一日佢發覺，佢自己佢想 identify 自己做男人。然後他想改變自己做男人，但是又未改變得曬嗰個位咧，佢又有另一種叫法嘅，即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嘅。嗱， 同埋生理上，即係直情生理上係，即係基本上係有啲人係又男又女嘅。 嗰啲其實好少 都有，唔係，但係即係都係有呢啲咁嘅人嘅。 有， 都 係 有呢啲咁嘅人 嘅。就咁講，即係有啲咁樣嘅人啦，咁佢哋就會想話，哦，我唔想俾人叫做男人，因為我自己根本就唔覺得自己係男人。雖然佢一出世就係男人， 但他自己不改善，他想改，即他想人家叫他做女人，但是不 necessary 他是会去做变性手术的，可能一世人都不做变性手术，但他就想自己是女人，他就觉得自己是女人，亦都想人家觉得他是女人，或者是可能是男和女之间某一个位置樣、嗯、那他们想他人家这样叫你呢，你不这样叫他呢，你就是、hate speech 的。 咁跟住佢哋就嗰啲有啲人咧就發明咗一個一大堆 pronoun 就是去嚇俾佢哋揀啊！你想人哋點樣叫你？有 Z 啊、Zem 啊嗰啲、我都冇睇到，你都唔知有啲咩。 總之好多都 係 二聲字頭， 係唔關事啊。總之就係、是，總之就唔係 he 啊、she 嗰啲啦咁樣。咁亦都有係用 day 嚟即系 thy 嚟去叫佢哋啦。你又是，但是即你想象一下 they 本身就不是 singular 的嘛，或者很極端的， 即 或者 很少的情況才要 用 day 來做 singular 的，那即 你這樣說會很容易撈亂了本身文化，因為此其一，其二就是語言本身是自然地進化 的語言，如果你是透過法例去夾硬改變， 透過政治去 夾硬改變，也透過政治去改變它的話呢，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是啦，那么一个很好的例子呢就是中共了。 是。不止啦，其实所有很多极权国家都有这些例子，是透过政治改变一些语言，令到他们是符合他们的 agenda。 嗯。 极权主义没有分，即是没有分话什么的，没有分话即没得看的。你當時在那個情況，你不會覺得自己的政權是極權的，即是當時德國人不會覺得納粹是極權的，但是他們即他們不自然地不自覺地用了那個他們所建立的那套語言，慢慢慢慢他們的思想都改變了，慢慢慢慢他們就會符合了那個政權他們的 ideology， 而沒有了自己本身有的 ideology， 即大家如果 即係洗腦啦， 中學有睇1984咧，其實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咁即係所以即係講翻 UT 嗰位。 哦 ，OK， 係啦，講咗咁多嘢都未講。係 啊， 係 啊， 你講 個主角 就係啦。咁咧就有一個咁嘅標誌16啦，然後多倫多大學有一個 psychology 嘅教授，有個心理學嘅教授叫 Jordan Peterson。Jordan Peterson 他就在 YouTube 有個 channel， 他就拍很多片， 150多段片、 不是條片都講這些，但是他有一輪就是拍片就講這件事，就說喂即很危險、你改變了一種語言，你是即對於言論自由是一種很大的干預、很危險、總之他就有很多 argument， 他最後他都是說這件事是對於言論自由是一種很大威脅來的， 即是以言入罪啦， 是的，以言入罪，然後就很大迴響啦。首先就是大學的管理層對他發出警告啦，兩封警告信啦，就叫他為你收聲，基本上就是、他當然不收啦、喂，學者來人家有這麼強烈的 人， 人家有骨氣的嘛，即如果大家你有興趣你上 YouTube search Jordan Peterson，你第一條片找都不會是他自己拍的那些片，你是找到他同在街上 跟左交拗， 在街頭上跟左交拗，還要是 UT 的是 Arts and Science Faculty 出 面。 Anyway， 這樣就即見到他就是這樣voice out這件事，然後就引來很大迴響，我看到其實大部分都是支持他的。 是啊， 是即其實大部分都是支持 他的，我想同點解咁多人投 Trump 嘅原即係其中嘅原因，都係因為好多人已經覺得夠啦，即係你 對呢種所謂嘅政治正確， 政治正確啊， 所謂嘅即係呢啲嚇呢啲嘅所謂嘅左交所講嘅啲嚇包容啊、大愛啊呢啲嘢係忍夠啦。 即係而家就係聖誕節啦，咁啲人會同你講哦，唔好講 Merry Christmas 啊，講 Happy Holidays 啊，咁即係喂，即係啲人講幾廿年 Merry Christmas， 你而家同我講話要 Happy Holidays， 即係我唔明呢、這個係咪啲人會人哋講 Merry Christmas， 或者人哋同你講 Merry Christmas， 你會好 offended 咧？ 嗱，其實就唔會嘅， 係咯。 其實好多時咧又係矯枉，即係嗰啲 矯枉過正， 矯枉過正同埋 喂，如果同你 講審查， 我同你講 Merry Christmas， 你自己個心唔舒服嘅。喂，咁你係咪應該反省一下？係 咯， 即係你點解咁容易就嚇俾人 即係你心靈點解咁脆弱呢、啊、因為佢 Merry Christmas 兩個字咁簡單，仲要唔係咒助嘅喎，唔係乜嘢嘅喎，祝你一個開心嘅假期，祝你一個愉快聖誕嘅 Merry Christmas。咁嚇點解會有人會心靈脆弱到咁會因為呢句嘢而 offended 咧？咁如果呢個嘢唔係因為 offended 所以唔講嘅，點解要咁點解要審查咧？ 咁即係呢個其實可以 tie to 嗰、那個即係所謂叫 white guilt 啫嘛，即係佢就覺得佢 白人本身就係錯嘅， 即係佢就覺得哦我哋點解要包容多啲啲弱勢社群啊？因為我哋當年做咗好多衰嘢， 佢哋覺得白人就係原罪。係 啦，我哋 而家呢個年代， 即係我哋可以摒棄咗或者放棄我哋某啲權利去包容佢，因為我哋當年做好多衰嘢。 係啦，咁所以即係佢哋就係會所以現在所謂的左翼社會、左翼思維是很多人都是反感的，是因為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因為 Happy Holidays 這件事也都是即可能、很多其他不同的事發生，令到就是人覺得喂 enough is enough， 即所謂 political correctness、enough is enough， 然後 Trump 就當選了。 而最好笑的就是一班低下階層的即新移民，他們盡量想融入加拿大 的社會，他們會肯講 Merry Christmas， 但最不肯講 Merry Christmas 那些 本身住在那些人， 本身住在那些人那些離曬地、啊、即是住在象牙塔、就平時呢都即是平時就是去一些很貴的餐廳很貴的 coffee shop 喝咖啡，就是這些人，即這些人就離地左膠， 是啊，離地左膠OK， 那我們休息一會稍後回來再說。 好，回来疯人院第二节，咁我哋哇，今集咧就讲呢个多伦多吓本土嘅反左交战士。 唔好话本唔本土，嗱，即系你呢啲嘢。 唔系啊，本土即系 I mean local 啊， 系 local， 系 local， 系 local。但系就唔好，即系本土呢个字好敏感啊，而家。 我记得 中文本土呢个字好敏感啊，就唔好话，即系小心啲讲。但系理唔理佢本土都好啦，佢系一个即系对于新自由主义，对于呢种吓。政治正確的一個抗爭者嚟嘅，係一個抗爭者，就是 Jordan Peterson， 一個多倫多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係 啊， 咁即係佢之後就上很多不同節目做訪問啦，咁就大戰很多左膠啦。咁即係我一路睇呢片，我都覺得其實根本上就係、是、其實左膠很高傲嘅。喺嗰啲片度睇到，佢哋會覺得自己講嘅嘢係一定是至理名言，他們即是 很 commonly 他們 會聽到他們說話，我覺得這件事是常識不用討論， 是因為他們即看很多所謂他們的垃圾書之後呢 就覺得自己看很多書，然後 就覺得自己 對了很多那些 term， 然後我扔一堆給你，然後他就覺得、哦、我扔一堆 term 給你， 你聽不明白聽得不明白，總之我很厲害，即你不是我的 level， 但呢即他不會理人家明白他說什麼， 他不是直情不是不理人的明明，他直情是他觉得自己的东西是对的，他觉得自己看了那么多东西，他觉得自己是喂没有需要去讨论、当一个人去到这个位置，他是将一些东西很根深蒂固而不自省这件事，这个人就是进入堕落的了。因为怎么说呢，即他无论一个一样东西，你觉得即是我们科学精神即是我哋呢啲科學出身嘅，科學精神就係 不斷驗證啦、 不斷驗證啊嘛。就算一樣嘢係俾佢俾人去證實咗十萬幾次都好啦，你都要不斷咁驗證，話佢即係可能會有一次嘅出錯，嗰一次出錯就足以推翻你成個理論。 係 啊，所以你就算有啲好 commonly accepted 嘅嘢，即係以前牛頓嚇地心吸力咁樣，係好啱啦，係咪先？萬有引力係咪先？ 點知又相對論啦？ 點知相對論出咗嚟？唔係話牛都係錯，但係你可以再去 improve 咁樣，即係你講樣嘢唔係最正確嘅真理啦。但係當時即係有相對論之前，啲人覺得係最正確嘅真理嚟喎。咁樣同樣地，即係你不斷咁樣去嗰啲左膠啦，佢哋覺得一樣嘢係啱嘅，佢哋睇到一樣嘢，佢哋不去相信嗰樣嘢，然之後佢哋覺得呢啲係真理啦。然後他又有朋黨，他有 friend 又認同他那樣東 西，一堆 SJW、啊、一堆都左膠 friend 咁樣圍爐取暖啦， 係啊係啊， 咁 就 真係圍爐取暖。 其實唔係，其實咧點即係其實我哋唔應該咁樣笑嘅，因為咧香港嘅左膠其實都係學啲人嘅， 係係係，點解唔應該笑咧？咪更加 即係你唔應該覺得咦同香港一樣，但其實應該調翻轉，係應該香港同鬼佬係即係香港翻去學鬼佬 啊嘛，係啊係。咁就即係佢哋就圍爐取暖啦，咁就不斷咁樣去 positive reinforcement， 覺得自己所相信嘅就係最正確， 咁當佢哋走出嚟同 Jordan Peterson 去拗嘅時候，佢哋就話劈頭第一句就話，或者即係佢哋嗰段嘢，佢講嗰段嘢一定是，但有一句係咁講就話、 嗯， 喂，我覺得呢個係嚇誒，呢啲唔使拗，呢啲已經係 accepted fact， 係一啲佢哋覺得係真理嚟噶啦， 即 係 佢破壞咗佢嘅世界觀啦，已經 係啊，唔需要拗呢啲所謂嘅嘢， 係啊， 但係喂，如果呢樣嘢引發到咁多嘅矛盾，咁多 controversy。咁就好明顯呢樣嘢係唔係個個都覺得呢樣嘢係真理啦。係 啊係啊。 咁你覺得呢樣嘢真理，人哋唔覺得真理，咁你咪要拗咯。係 啊。 但係你就唔拗嘅，你就話、啊：，喂，呢樣嘢真理啦，唔需要拗。咁樣你係咩嘅？你根本冇辦法 prove 到，話到俾人聽點解你所相信嘅嘢係真的。 嗯。 我係睇咁多左膠嘅，即係佢嗰啲片啦，即係 Jordan Peterson 大戰左膠咁多片，我都唔係好睇到有人。話點解呢樣嘢係真理咯？佢只不過話呢、這個咪咩咯？喂，你要尊重人咯。 佢即係只係不斷攻擊阿 Jordan Peterson 話：哦，你而家係對某啲人係有侮辱。 係啦，一嚟同埋佢哋亦都解釋唔到點解話佢哋唔行佢哋嗰套就係侮辱，唔行佢哋嗰套就係歧視。係 啦， 喂，如果冇人歧視你，因為你自己覺得人哋歧視你啫嘛。 係啦，即係呢個先係最大問題咯。 嗱，講真，我唔會歧視呢啲人嘅，即係佢哋有自己佢哋嘅性取向咁樣，我 OK 咯，你自己 關我咩事啫？ 嗱，即係係咯，我又唔會話走去嚇、啊，即係我唔會走去周街咁樣鬧你哋，會追住你嚟打咁樣。即係咁，你哋咪有你自己生活咯，我有自己生活咯咁樣咁。即係假設有一日我哋同你傾偈咁樣，咁我哋好好地同你講嘢，咪當你一個人咁講 咯。我只係當你一個人。 係咯 ，he she 咁樣，我咁樣咯。咁如果我講咗一句嘢你唔開心嘅，或者我講一樣嘢你 feel 咧、like、你 offensive 嘅，但係即係我完全唔知情嘅，然之後你就可以將個以言入罪噶咯。 喂， 呢樣嘢幾咁恐怖咧？即係呢啲已經唔係話咩，即係呢啲係人 identify 自己係一啲嘢啊嘛。佢唔係話一啲即係好明顯一啲膚色啊、一啲種族文化、宗教咁樣，佢係人哋覺得，即係你今日可以覺得自己女人，聽日可以覺得自己男人 嘅。係啊，你可以入女廁啊，你可以 UT 入女廁㗎。 係咯，喂，我即係如果我有一日我同你，我用咗 he 嚟 refer 你，跟住你可能我見到你嚇、啊、外表似一個男人，咁我用 he 嚟 refer 你。然後你話喂唔係喎，我覺得自己女人喎，咁哦 OK OK， 唔好意思嚇，咁我哋我下次見翻你。 跟住點知幾個月之後？ 呢下係啦，之後我再見翻你，喂，跟住用 she 嚟 refer 你，跟住喂唔係喎，我而家又覺得我自己唔係女人喎，我覺得自己中性喎，咁哇，跟住之後我就坐幾次監啊，即係雖然講得係有啲極端，但係而家就我哋行緊嘅方向咯。喂，有一日呢啲會發生嘅喎，就算嗱，啲左膠可能會啊，喂 ，C16 唔係 C16 唔係講呢啲嘢喎，佢嚇想保護翻啲人嘅嚇，佢哋自己嘅， 即係佢哋可以 spin 啦喺度， 係啊，佢咁樣 spin 啦，喂，但係你冇可能唔會覺得呢樣嘢唔會發生嘅，如果你繼續落去嘅話，講真，你要有樣嘢去保護翻一啲正即係其他嘅人嘅嘛，一啲唔受呢個嘢影響嘅人嘅嘛，你而家係。即係人哋根本上冇惡意嘅、你就屈到人哋有惡意。 係啊， 然後有冇惡意係你自己決定嘅喎。 係啊， 咁即係某程度上你 自己覺得你 being offended 係即係你嘅權力係大過其他人喎。而家、某程度上，但係點解即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咁樣唔符合人權咯？ 係， 而家係你令到依弱勢社群係權力大於其他。所謂弱勢社群咧，其實冇人覺得佢哋弱勢，佢自己覺得自己弱勢啫嘛。呢個其一啦，然之後喂我哋一啲普通即呢啲我啲以外嘅人就會咁樣即做咗呢啲嘢冇惡意嘅，然之後你就會覺得我哋你會覺得我哋嚇會我哋喺度侮辱緊你，咁你咪有即某程度上係賦咗更多權力俾你去判斷邊個人係。哪些人是有罪哪些人是沒有罪的，這樣的話完全就是逆向歧視一種，完全就是將一些弱勢社群推高成為一個所謂的即那個社會那個階層的高一級，而不是人人平等、那這算什麼人權呢？喂，我都可以跟你爭人權，喂這些才是人權嘛。 是啊，即是 我有權說喂即是 我一來我不知道，二來就是我說什麼嚇、啊！我講任何嘢，其實係即係，喂，即係我嘅抉擇嚟喎。你而家 係同埋你係唔容許一啲反對嘅聲音。係 咯、啊， 即係例如啊，我哋即係你不斷咁樣講，然之後你係令到一啲持相反意見想同你討論、想同你辯論嘅人，你根本上就係壓低佢哋聲音。 係，因為你可以將佢嘅反對聲音變咗犯法，所以咧，你可以用政治權力。 Exactly， 你用政治權力令到人禁 聲。係啦， 呢個就係 John Pearson 所恐懼嘅一樣。係 啦， 亦都係佢話佢自己研究咗納粹主義40多年。而他得出的結論就是其實所有的極權、所有的極端的、啊、部分 的獨裁者的開頭都是用語言禁止語言禁止言論自由來開始 的他見到這個，因為他有這個觸覺，他研究了很多年， 因為 他見到這件事一發生他就知道 他即是起條尾，他知道你想怎樣，他就所以他一定要他是所以他就因為這件事而發聲， 因為就是限制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社會最容易做到先，咁慢慢控制咗言論自由，而可以再改個教育啊，改完教育之後就可以，譬如即係可以改其他嘢啊，咁樣就好快，即係成個社會咧就變咗一個完全係獨， 即係佢恃住自己佔領所謂嘅道德高地，然之後就覺得人哋講嘢任何嘢都係錯嘅。佢但係佢哋又唔可以有一個好確實嘅理據去證明翻點解自己講嘢啱。佢哋只不過係不斷咁樣去矮化別人，去 demonize 人哋嘅論點。咁你一嚟你根本唔係即係你 demonize 人哋嘅論點，但係人哋論點係真係正確噶嘛？你唔可以因為 demonize 人哋就話人哋講嘅嘢錯噶嘛？二嚟你。人哋講嘢錯唔代表你講嘢啱噶嘛，但你又覺得自己講嘢啱，所以唔需要拗。即係呢啲咪就係呢啲左膠佢哋所出到嚟嘅形象咪就係咁樣咯。但係佢哋仍然覺得自己啱喎。 同埋即係佢哋最中意就反而咧最搞笑就係佢哋即係話翻你極權啊！佢哋最中意攞翻當年喺納粹時代啊，有啲學者咧就研究個頭咧。即係頭個大細咧，佢喺即係以前嗰啲納粹學者咧，就度個人頭個大細啊，唔同種族嘅人頭大細啊，跟住佢發覺咧，嗰啲鬼佬啲頭咧大啲嘅，所以咧即係我哋啲唐人咧啲頭係細啲嘅，咁啊所以咧鬼佬咧就醒過亞洲人，因為佢哋個頭大啲，咁即係個腦會大啲嘅。 喂，其實我又諗起嗱，即係一啲嗰啲所謂嚇啲左膠人文學科嗰啲嚇極端嘅人咧。你真係唔可以讀我嗰科嘅，因為我嗰科咧，即係我哋讀呢啲醫療 推翻曬你所 醫療上嘅嘢咧，唔係我哋係，跟住佢哋會話：喂，男女喺即係男同女係，即係佢哋嗰啲好極端嘅人啦，佢哋會話：喂，男女平等啊，種族平等啊，每個種族都 equal 啊。但係當你去到我哋即係我哋呢一啲嘅即係讀緊我哋堅係醫療科學嘅，你會發覺其實好多嘅病，好多嘅唔同嘅嘢。是有分男女的，是堅是有分男女的，男和女是有分別的，種族是有分別的，有些種族是心臟病，即例如印度印巴裔那些人，他們是罹患心臟病的機率是真的高很多， 男女當然有分別啦， 是 的， 男女， 所以給個website給你看看知不知道男和女有什麼分別 也都是，即有一次我又看到一條片，這個簡直是在一個電視訪問來的，是CTV 的訪問， okay. CTV 還是 CBC 的，總之是一個 local 電視台的訪問，就請了 John Pearson 同埋亦都有幾個不同立場的人啦。同場就當然有嗰啲好係支持， 有左右有左膠，亦都有 係啦係啦， 有正常 嘅，亦都有即係咁在場當然有嗰啲嚇好鬼左嘅，亦都有一個即係所謂嘅 transgender 或者係即係identify 自己唔係出生性別嘅一啲人喺度啦，而。一個佢哋之間有一個好得意嘅 point 就係話，喂 ，sex 或者佢哋一個性別唔係 biologically binary 喎，即係佢哋唔係話 biologically sex 唔係 determined biologically 喎。 binary 即係二元啊！ 佢哋話性別唔係喺生理上去定義嘅喎。你聽到呢句嚇，性別唔係生理定義，係點樣定義啊？你定義啊？但係的而且確係真係佢哋覺得佢哋自己定義性別嘅， 即係佢覺得可以有半條 jersey 或一條 jersey 一條 jersey 都係有 jersey 啊， 都 係 有 啲啫嘛， 即係有 jersey 冇 jersey 短啲。我哋唔好講 jersey 唔 jersey 分別啦，OK？ 即係呢啲太低級啦，我呢個嚇 唔係將水平拉翻高啲先。 Anyway 就係，即係佢講生理上啊嘛。咁但係即係佢根本 define 唔到點解生理上唔係 binary。 OK 嗱，即係我將佢學術水平拉高翻少少先嚇。即係嚇有橫掂都係，即係橫掂都講啦，講開又講，唔怕大家唔介意怕複雜少少嘅。其實或者簡單啲講法，即係唔知道有幾多人知啦。但係其實就係，所謂嘅男同女，其實就係最重要嗰個分別嗰時刻，就係，即係當你女人受孕嘅時候啦，精子同卵子結合，咁咧卵子就一定係咁人有三啊有四啊四啊。二十三對，即係四十六條嘅染色體，咁咧第二十三對咧，卵子一定係 XX 嘅，嗱精子就可能係 XX 或者 XY， 咁咧當佢結合嘅時候咧，就會每邊就攞一個染色體，咁卵子就一定係 X 啦，冇分冇得講噶啦，精子咧就可能 XX 或者 XY， 咁佢就攞一個，佢就可以有 50-50 chance 攞 X 或者 Y。咁樣出到嚟嗰個嘅 cycle， 即係嗰個受精嘅卵咧，就係一係就 XX， 一係就 XY。咁 XX 就係女 ，XY 就男啦。咁希望即係唔好講唔算太複雜啦。 呢啲係中學程度， 其實係咁樣 初中 係啦。咁即係男同女仔嗰陣時就決定咗啦。咁之後當你出世啦，咁又有其他因素令到你嘅 secondary。呢、这、一個嘅 sexual characteristic 出現啦，咁你喺青春期嘅時候，即係你出世嗰陣，當然有追冇追呢個係好大、好 obvious 嘅。咁但係你身體入邊嘅荷爾蒙啦，到你青春期嘅時候，你有男人有多啲須啊嚇，女人嘅乳房會脹大，即係呢一啲嘢係 secondary sexual characteristic 係 biologically 係會發生嘅。咁而即係全世界99.9999% 嘅人都係即係一係男一係女嘅。所謂嗰啲出生唔係男唔係女咧，係即係可能係一啲即係我唔想我 喂，但係佢可能，但係佢可能佢身體冇即係冇嗰啲 features 咧，男同佢嘅 features 冇 develop 得咁多。 呢個其中一個，但係當你睇翻個細胞 XY 嘅時候，都係 有分男 都係有得分嘅。secondary characteristic 其實就冇咁即係。冇咁多 controversy 啦，即係始終你可能即係有啲男人要張長啲，有啲短啲咁樣。 但係呢個只係因為佢冇 develop。 係啦，但係你其實嗰個人都係男人嚟嘅。 係，但係嗰個係啦。 OK， 咁就 即係本質上，即係用電腦講，即係個 software 其實都係男人嚟。 係啦，但係亦都有啲即係好 rare 嘅 case， 好罕見嘅 case 就係喺精子同卵子受精嘅時候，即係卵子受精嘅時候，可能卵子嗰个 X 同埋精子两条 XY 都一起去结合咗，就变咗 XXY。 OK， 亦都有 XYY 啊嗰啲。 但 系 呢 个 系 极 少数。 呢个系啊，呢个极少数。呢个都好耐之前学。咁即系我可能我有少少出入嘅，可能同真实。但系 XXY 我觉得我就记得应该系有嘅 ，XYY 嗰啲唔记得咗有冇。但系有呢啲，即系话。有些人是雙性的所謂，或者是又會 develop 男性 的 characteristic， 又會女性的特徵咁樣，亦都係可能會有男性生殖器官，但是又是infertile 嘅，即 係呢個咧中文咧就叫陰陽人， 係啦係啦，即係有呢些人嘅，但是係極之少數啦。一嚟，二嚟就是佢哋。其實都唔算係一個點講咧？即係我唔係想話即係有任何歧視或者性啦。但係其實某程度上，你可以 argue 佢哋係 K 胎嚟嘅，因為佢哋係真係喺染色體上面係有一種唔正常嘅即係唔正常嘅結構啦， 或者唔同啦，唔同嘅結構， 比起正常嘅人類係唔同嘅，生理上人類係唔同嘅結構，係咁，所以佢哋即係冇意冒犯，而家即係我係真係好客觀咁， 即係唔同 ，OK， 佢哋係唔同，亦都可以 argue 佢哋其實係 K 胎，咁就可唔可以因為即係當然佢哋有人權啦，佢哋都係即係喺法律上佢哋都係人啦，但係。如果我哋係真係用 biological 嚟講，係得佢哋有資格話自己係非男非女。 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没有需要因为这个这么少的人去改变我们法例去迎合这帮人呢？而当我们如果改变法例不是单是迎合这帮人，有没有迎合什么人呢？迎合本身一出世就是男，或者本身一出世就是女，只不过他觉得自己不是男或者觉得自己不是女。 其实现在的法例呢已经很多是迎合咗嗰班人噶啦，即系你填寫 gender 嗰時咧，你係可以填寫 other 嘅。 係啊係啊， 咁已經係迎合咗噶啦。 加拿大係可以嘅。 係啊，加拿大已經即係已經好大空間俾咗佢哋噶啦。 係咯，即係唉，即係講到最後你即係 wrap up 翻啦。你好多時呢啲嘢，佢哋所謂所相信嘅一啲嘅真理，其實都係佢哋。一嚟是不科學啦，佢哋睇一啲人民學科寫嘅嘢嘅所謂嘅科普嘢啦，就覺得嗰啲就係 偽科學添啦，好多時 有啲偽科學，有啲係唔完整嘅科學啦。跟住佢哋睇完嗰啲就覺得嚇、啊，哦，就覺得一啲佢相信嘅真理就啱，因為嗰啲 reinforce 佢哋所相信的真理。而當有人去話，哦，你唔係咁喎。他們就拿他們自己的科學出來就困別人的科學， 或者他 們但是科學沒有說你的科學還是他的科學，科學就是科學， 他拿科學他只是攻擊你的科學，他說你這些科學的研究是父權社會 作出來攻擊，是啊，他們絕對會這樣說的。 OK， 是啊， 但他們自己有時候用科學來懶是反對， 是啊是啊， 就是你們的科學就不是父權主義，我們的科學就是父權主義，根本上任何反對你的聲音就是 就是衰的， 就是啊，性別歧視，就是種族歧視，就是父權主義， 是啊，帝國主義， 就是帝國主義， 最衰都是美帝， 是啊。喂，你這樣你即係你冇可能同人傾到偈啦，你所以你明唔明點解啲人咁反感對你？ 反感， 即係你哋講嘅嘢冇錯嘅，亦都係非常之正確嘅、正確到一個位係你哋即係你哋所即係你哋持守嘅嗰啲大概念，我講緊即係嚇反種族歧視、反性別歧視啊、反性向歧視呢啲嘢冇錯嘅喎。是即係你根本的確係你唔可以嚇去歧視啲人啊嘛、的確係唔可以嚇侮辱呢啲人啊嘛。但是当你将这件事推到去极致，当你所有你很正确的事推到去极致，你就去打压其他人的言论自由，打压其他人的权利。所以你明白为什么 Donald Trump 会赢，就是这个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对于左翼、民主党、美国民主党、希拉里、那类人他们的所持守的那种自由主義嗰種嘅呢一啲咁樣嘅左膠嘅主義，佢呢啲政治正確，佢哋係好反感。然之後 Donald Trump 講出到嚟講一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啫嘛，即係講一啲講真話咯，就係所謂。然之後就攞到好多 popular 嘅 vote。咁然之後就贏咗總統選舉，即係你見到。然之後嗰班左膠就喺度 blame 話：哇！而家啲人嚇點解會咁樣㗎？點解佢哋嚇？即是冇希望㗎啦，又性啊，原來全世界種族歧視嘅。喂，冇人係種族歧視，或者可能一小部分人投 Trump 嘅種族歧視。但係你真係相信所有投 Trump 嘅人都係種族歧視咩？大部分都唔係嘅，係你標籤佢哋係種族歧視啫嘛。你標籤佢哋係父權主義啫嘛。 跟住你就覺得自己受害者。 係啦，你自己受害者。喂，受害者唔係咁用㗎，人你又唔係真係受害，你即係你只不過係嚇、啊。唉，我都唔識講，即係你。你哋去投希拉里嗰陣嚇，就覺得自己係為自由出一分力嚇，為呢啲嚇弱勢社群出一分力。但係你冇諗過，你所謂幫助弱勢社群，其實係令到好多你側邊嘅人好唔舒服咧，係影響到你身邊好多唔同嘅人，係反即係去剝奪咗其他人嘅言論自由。即係你有冇諗過呢樣嘢咧？然之後即係啲人就係唔識反省，所以佢哋到呢一刻都唔知點解出冇嘢。 咁我諗，我就用一個讀歷史嘅人成日講嘅嘢嚟 wrap up 翻 wrap up 呢集節目啦。即係希特拉同埋斯大林兩個係 political spectrum 嘅兩個極端，但係係咧，其實咧兩個 at the end 係翻翻轉頭，兩個都一樣嘅。 係。 OK， 咁今集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嚟瘋人院再。